划过吉服的感觉， 还有爱快松雪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 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个整点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《发如雪》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的《长大的童话》。 爱里先离开梦境，回姑娘细数白发，凋谢了小王子的玫瑰，而你的皇冠在哪？童年学车的飞机是否还在你口袋？带你往最遥远星地出发，所有烦恼都放下，你也一样会寂寞吗？执着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远中你还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听到情回答，为了什么还没抵达？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，驰骋云朵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家。要记得你并不孤单，你也一样还天真吗？荒诞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远中你还没在这梦的船桨听到情回答，为了什么还没抵达？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，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被人生温柔对待。 接下来继续听歌，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至少》。这首歌收录在了专辑《快乐无罪》当中。 至少我还能单独面对，至少你冷静后退，至少彼此能互相安慰，让一个拥抱代表无所谓。也许相爱从会有无转损毁，失去拥有也不是

陌生人士，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。两分寂寞相伴，趁整夜的温暖，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。我只想问自己，就风轻云淡，让爱互相依偎，互相取暖。你的爱已随你便是年年的甜蜜，靠着我的小靠，我缠绵我的心，你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温暖的毛衣，一路紧紧相依，你切入我的心，你是暖的和声的感激。我愿意自由，愿恨你。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邓紫棋，邓紫棋的专辑 My Secret 总共收录了10首歌，由邓紫棋亲自填词及大部分的作曲，在2010年的10月29号发行。专辑推出之后呢，获得了香港唱片销量大奖、十大销量广东唱片和十大中文金曲奖等等奖项。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看那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，就知道我在想你。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。

在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曾给我莫名的感动。 蔡依林呢，是出道已经18年，造型七十二变的华语流行的小天后，还是旋转跳跃不停歇的舞娘，还是自称地才的拼命三娘呢？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蔡依林是一个爱跳钢管舞的神奇女子。但是蔡依林会的不仅仅是唱歌和跳舞，其实她还是一个获得过国际大赛银奖的翻糖蛋糕师，这个女子还是特别精彩的。来听到的是 Because of You。 我相信只要专心你就能感觉 How much I feel for you， 我也不问谁后 惠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薛惠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薛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真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说了十句永远舍不到你，谁不在抢着那个当话题，趁着在方便明天就忘记，见面的聚会好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，想绝对不会冷清，把话的话题记在心，见面的聚会好 happy， 上了发现方向自己失去心，戴上红眼眼睛就更接近，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，来了你我还是要继续，把有空闲时间都留在家里，加班的朋友来去参加啊，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， 哒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说不到你，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，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，见面晚的聚会好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，上面绝对不会冷清，八卦的话题最带劲，见面晚的聚会好 happy， 上了发着幻想自己失去心，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，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，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，把老的小孩全都留在家里，打扮的漂漂亮亮去参加，姐妹们的聚会，好 happy， 好 happy。 邰正宵爱老婆，这个是在娱乐圈出了名的。为了保护老婆不被曝光呢，从不对外公开他们的结婚的消息，而他对老婆的爱更是让不少的已婚女士感到羡慕。每次出差都要和老婆儿子通电话以及视频，他最爱的两个麦克风呢，都是老婆和儿子的命名来取的名字。来听到的是《难懂女人心》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。

下来听到的歌《散场的拥抱》，由马来西亚的音乐人苏俊元和姚若龙联手打造，歌曲也根据了明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。写词人姚若龙在创作的时候呢，选择跟戏还有电影有关的主题，将歌曲设定为一场即将散场的爱情，意在描写年轻人恋爱的时候，明明两个人在一起，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。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，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你学了电影像某种预告，不坦白的主角，最后流着眼泪，坚持独自走掉。深深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在你心里的浪潮，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，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，还在又想乐园又想煎熬。散场的拥抱，混乱的心跳，做你厌倦是争吵，能道歉和好。我知道你留着和他所有合照，明明面前是答案，却撕掉不要。呵护的祈祷，温柔的讨好，爱能让人渺小，哭笑冒充微笑，浪漫的不肯逃脱。